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兴趣决定一切，小贝童年时表达出来对于足球的痴迷，也预示着他未来在球场上的兴奋与激情。可以说小贝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个同样对足球痴迷的父亲。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得到了良好的足球启蒙，在儿时就体会到了红魔比赛的魅力，这更得益于那浓浓的父爱。 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演播白刚。大卫的第一所学校切斯道小学就坐落在我们家门口拐角处，步行也就两分钟。不过大卫每天都要带上一只足球才肯出发去上学。早起对于他根本就不是难事，但是没有足球他是不会出门的，所以有时候他会因为四处找球而迟到。大卫度过了非常愉快的小学时光，所有老师都非常喜爱他。他从不傲慢，也从不炫耀，他对人尊重，从不粗鲁。我们对每个子女都反复地灌输要以礼待人，要记得说请和谢谢，这样会大有好处。说真的，我敢说我不记得大卫曾经在学校里捅过什么娄子。我知道这听上去好像是大卫好的无可挑剔，简直不是真的，然而这就是事实。你总能知道大卫何时回家，因为每次见到他的身影之前，你都能够听到他一路踢球回来的响声。上学的路上他会踢，课间休息他会踢，午餐时间他也在踢，放学回家的路上他仍然在踢。等他一到家里，就会换上另外一套衣服，抓起一块三明治，一头就冲向公园，仍旧要踢球。要过上几个小时，他才会回来。这时他已经是饿得前胸贴后背了。等不及的会让妈妈快点做一些茶点。他往往会跟一些稍大的同伴一起去踢球，像尼基·劳克沃德、马修和西蒙·特雷格洛温兄弟，他们都住得离我们家很近。以前这些小孩子常常狂奔过我家对面的小巷，躬身钻过树篱进入公园。切斯道公园里其实也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就是一大块草地，大约有三块足球场那么大，还有一处儿童游乐场和可以划划船的小池塘。这草地上既没有门柱，也没有场地线，可是男孩子们根本不管这些，他们一到那里就甩掉身上的外衣，假装来到了温布利。那个时候在那群孩子当中，尼基要算是大卫年纪最大的玩伴了，另一个叫约翰·布朗的男孩也差不多大。可奇怪的是，约翰并非一名狂热的足球队员，所以他后来总是经常跟大卫一起玩乐高或者是其他什么游戏。他们两个上的是同一所小学和中学，所以对对方都了如指掌。在那些日子里，大卫还有一名很要好的朋友，名叫艾伦·史密斯。他比大卫大几岁，就住在我们家隔壁。艾伦对足球并不真正感兴趣，他也不去公园踢球， 但是他和大卫在一起相处得极为融洽。他以前也经常到我们家来玩，就是和大卫待上一阵子。在我最早的印象里，大卫从来都是把足球置于一切之上的，他对足球就是绝对的疯狂。大卫几乎刚刚学会走路就开始踢东西了，起先我们在起居室里放上团体的袜子给他踢，他踢得连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虽说他的两条腿还无法站稳，人也老是摔跤，但他依然乐此不疲。后来我们给他买了一只小塑料球，让他在室内玩耍。我十分渴望看到他踢球，虽然他妈妈可能会不乐意。我们甚至还有一段大卫的录像，那时候他也就18个月大，身穿一套小小的曼联球衣，足蹬一双小小的足球鞋，在客厅里滑来滑去。他很爱看足球比赛，就像他爱踢足球一样。我们总是留意着，一旦曼联来到伦敦，特别是来到西汉姆、热刺和阿森纳这几个队的主场，我们就一准儿会去看他们比赛，因为这些球场我们最容易到达。很显然，我在把他朝一个方向推。我真的是太想让他成为一名和我一样狂热的曼联球迷了，而且我很高兴我成功了。大卫第一次尝到正规足球的滋味，是在一支名为国王渔夫的球队。这支球队参加的是当地的星期日联赛。我加入这支球队是在我们刚刚搬回清福德不久，当时大卫才刚刚4岁。我也算是一名活跃的右路球员，不过我可没有大卫那么幸运，练就了一身的本事。况且说句实在话，大卫的足球生涯刚刚起步，我的就已经接近尾声了。以前每周四晚，国王渔夫都会在一个叫做沃德姆小屋的地方进行训练，那里离我们家只有几英里远，有3-4个球场，一小间俱乐部会所，以及一家可以俯瞰球场的酒吧。大卫从很小的时候就跟我一起去，真的有他待在我身边，我就觉得特别开心。无论什么天气，大卫和我都会去公园或者是沃德姆小屋，而且一练就是几个小时。无论刮风下雨还是寒风刺骨，我们都会出现在那里。周日上午是最佳训练时光，我们会一起出门，一起练几个小时的球。我们着重练习技术，而且会一遍遍不厌其烦地练习。有的时候我会让大卫站到中场附近，从那里开始带球。他还要装出球场上有其他球员的样子，所以他必须在起脚射门前将他们一一击退。如果射门未能得分，我就会要求他再做一遍。接下来我会让他带球沿边线下底，我就站在罚点球的位置对他说，我要你把球传到我的怀里，我可以左右两边各移动一码接球，不过要是你能够把球直接送到我怀里，那就棒极了。可以说10次有9次他都能够击中我。如果他一开始没能成功，我就会要求他一遍遍地重新来过，直到他准确无误地做到。起先是用右脚，然后就是用左脚，而且他还总想知道如何去做才是正确的踢球姿势。 大卫真的很好学，所以我传授给他技巧，教他如何踢球。此外，我还特别注意让他从一开始就把基本功练得扎实。我认为在大卫今后的职业生涯当中，这一点一定会使他受益匪浅的。 If you wanna be my lover, if you wanna be my lover, 环顾当今国际足坛，也许没有几个球星能比大卫贝克汉姆制造出的新闻更多。他和他的太太几乎每天都是媒体追捧的对象。帅气的贝克汉姆似乎更适合做一名影星，然而他成为足球场上的万人迷。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小贝父亲的倾情力作，却一度引起父子间的不快，因为他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与点点滴滴，包括贝克汉姆本人记得或不记得的，以及他愿意或不愿意承认的。欢迎收听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我还会站在球场的中心，在面前三四码的地方放上一只足球，让大卫将球踢出一个弧线绕过我，而且要从左右两边都绕过。我让他先用脚的内侧踢，再用脚的外侧踢，接下来他会换另一只脚再来踢。有时候我会站在门柱的正前方，让他正对着我罚任意球，我仍然会要求他把球踢出一个弧度，绕过我直接命中球门。这种练习真的很棒，如今你可以看到大卫付出的一切都得到了怎样的回报。而其他时间呢，我会守在门柱前，要他带着球站在我对面，然后我会跟他说，好了，我要你击中门柱。再下来，他就要站得远远的，把球踢出弧度射进球门。当然，我会示范给他看，究竟应该如何起脚。我教他应该用脚的哪一部分去踢，于是他就在一旁尽力地模仿我。我们以前就是这样一起练球的。我会告诉他，很好，现在用你的脚侧来踢一个。好，现在用脚背来试一试。他会一刻不停地练习，直到完全学会。想一想，当时的他还是那么的小。后来我们就开始使用标准尺寸的足球。我会站在球门里把球滚给他，冲他说，来呀，卯足了劲儿踢。开始我会让他用脚侧踢，后来我就把球扔向空中，要他来个凌空截踢。他当时还那么小，却已经是踢凌空球的好手了。六岁时，他可以像大多数十二岁的孩子那样截踢凌空球，而且丝毫都不逊色。接下来我们还会练习定位球，他的定位球总是令人叫绝。要知道他的脚头很硬，在标准大小的足球场上，他可以把脚球一直开到中场，可以说一次又一次，一小时又一小时，我们不断地反复练习那些常规的动作。对某些人来说，这种经常性的练习听上去可能非常艰苦，不过我们父子两个都从中得到了乐趣。每当看到大卫进步神速，我都会有一种欣慰的感觉。他的每一个特殊技艺